们有一对的夫妇，我们一对的嘉宾是在香港来的一对的艺人，欧锦棠、万思敏夫妇，他会在我们中间来到去分享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他们在这几天呢就已经是马不停蹄去了几间的教会去做话剧的报道分享。我们很荣幸在我们的语堂有欧锦棠、万思敏夫妇在我们中间去分享他们的见证。我们将时间就交给他们两位。 多谢周牧师，各位早晨， 早晨， 主内平安。今日就好多谢周牧师嘅邀请啊，嚟咗贵教会，咁啊可以分享我哋一啲嘅生活嘅点滴，一啲嘅喺主里边嘅一啲嘅见证嘅经历。其实如果要我哋诉说主嘅恩典喺我哋身上面点样彰显咧，我相信俾三四个钟头我哋讲唔晒吓。咁但系如果要讲我哋两夫妇，我哋点样由分開啦，跟住變咗係跟住和好啦。神點樣有佢嘅安排啊，佢嘅作工啊咁樣咧？咁我哋今日唔講啦，因為我哋過往已經琴日啊前日做咗三場嘅呢個報道會嘅福音話劇啦。 有冇人聽過㗎？有冇人過去嗰三場有出現過㗎？係 啦。 冇啊。 冇，唔 緊要。如果想聽我哋講夫妻點解我哋分開咗，又喺翻埋一齊，仲可以再次行禮咧嚇。咁今日晏晝五點半咧，仲有一場嘅喺盛會， 係啦。 咁我哋今日咧，最主要係同大家講下我哋嘅信心啦，點解可以即係周圍去走去傳福音啦？ 信心從何而來咧？ 嗱， 相信我哋即係在座咁多位，我相信住喺呢一區，我頭先嚟到呢一區，我都覺得即係豁然開朗嚇，唔係因為芝加哥嗰個晴朗嘅天氣，而係我覺得呢區係硬係嗰個氣氛零舍唔同啲嘅，相信大家咧個生活都非常之合意啊嚇。咁其實芝加哥一個比較，即係我覺得，如果同香港比，我諗相信在座好多位都喺香港嚟噶啦，即係一個更加同香港比起，就係一個更加適合居住嘅地方。如果大家以往喺香港生活過，而家尤其是咧，咁就你知道生活個壓力係非常之大嘅。咁啊，即係工作啊，如果你揾到一份工，尤其是係好工嘅話咧，咁就更加要好小心去經營啦。如果唔係的話咧，咁經濟壓力係相當之沉重嘅負擔嚟嘅。我想同大家講下信心嘅關係。自從即係透露少少啦，就是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个焦虑症同埋抑郁症嘅，咁因为神嘅大能之后咧，就医好咗呢两样嘢，只系一个单单靠一个好不完全、好简单嘅祷告同埋信心，咁就已经系完全咁医好咗我啦。咁大家再不厌其烦讲次，又想听多啲嘅咧，今晚见吓。好啦，想讲下信心呢样嘢喺边度嚟咧？我屋企咧，我相信在座咁多位喺屋企嗰度都会多多少少会摆设咗十字架啦，或者一啲金句啊咁喺屋企。我家就得一句金句摆在度嘅啫，就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并 不加上忧虑。嗱，呢样嘢听就好简单，好似好有祝福，好似好得安慰咁。但系要一个人对生活完全唔忧虑，我相信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嚟。尤其是我过往咧系一个，就算我有几多积蓄喺银行，我都系忧虑生活嘅人。我对每样嘢都系一个负面嘅态度去观望嘅，咁所以要我去抱住一个唔忧虑嘅心，我就觉得系好艰难嘅一件事。但系信咗主之后咧，有一个好大嘅，除咗系身同埋心灵上面嘅一个改变咧，就系有一种好大嘅盼望，就系话原来佢真系俾我睇到一切一切唔系我自己所安排。 我想這裡呢一度咧，大家睇歐錦棠嘅電視劇咧，應該係好耐之前啦。琴日有人同我講話，好中意睇佢《我來自潮州》 已經唔係好耐，即係廿年前啫。 其實咧，如果喺香港咧，大家都會見到啊，點解歐錦棠咁耐冇喺電視度出現咧？其實大家唔講唔知，其實佢已經離開咗無線好多年噶啦。幾多年啊？ 正式離開咗五年。咁就已經冇做電視好耐啦，就近呢幾年係轉戰咗去咗拍好多電影啦，同埋就係我哋兩個成立咗一個劇團咧，做舞台劇就不斷得到政府嘅資助啊，咁就每一年都做好多舞台劇啦。首先想同大家講下啊，大家都睇下八卦報都中意八卦嘢噶啦，應該嚇點樣開始我唔喺無線嗰度做咧？嗱，試完當然有好多即係大家聽到八卦新聞嗰啲，我唔講。有一日我試完就拍完一套，大家相信有睇過《不打自己人》啊，嗬？ 有嚇，好多人都岌頭啊！真係呢套戲原來係得㗎嚇。咁啊，做完嗰套即係做咗成兩年幾之後啦，咁跟住因為大家好記得有一樣嘢，不打自己人裏邊有一位演員啊，叫陳紅烈啊，烈哥，佢就同我哋係非常之好嘅關係，真係佢真係當我親生仔，當佢好似親生抱咁樣看待。拍呢套戲嘅期間，佢就突然間就過身，喺拍攝嘅期間。在片場過身，他病發的時候突然間心臟病，我們不知道，他當然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心臟病，我抱著他在我手臂裡面過身，這個打擊對我來說很大。那我就看到一件事，因為他為什麼會這樣呢？他工作很繁忙，我就拍不打自己人，他拍完不打自己人，他晚上還要拍通宵拍第二套電視劇，很多很多的台詞，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我看到一件事，喂，人活在世上，你赚得多少都好，你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想这件事。拍完不打自己人之后，有一个短的假期，我另外拍了一套电视剧，跟着我有个假期，就于是跟了香港电台上去武当山，就拍一个功夫的特辑。在武当山那里就比较静的，咁啊，朝头早有一天起身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为什么我看嘢会蒙的呢？蒙了、哦，其實在香港的時間已經開始蒙了，原來我突然間有眼有白內障，不知道的，突然間一日之內發生的，那我就很不平安了。咦，白內障其實不是什麼大件事，做個手術就簡單就可以換了，就以後看東西都很高清了，是不是？但是那陣時我就即覺得很 不安心。那我一天在武當山的時候，我很記得朝頭早洗面的時候，突然間想我應該怎麼做呢？做手術啦，定係點咧？跟住我又會有好多焦，雖然嗰陣時已經係居於圖，但係都好多焦慮。他突然間喺禱告嘅當中有一個回覆，佢並不是聲音嚟嘅，但係有一個回覆喺我心裏邊響出嚟，好得意嘅。你休息半年啦，淨係講你休息半年，我唔知係咩意思。於是，我拍完嗰個特輯之後翻咗嚟香港，我毅然就打電話俾無線，我跟他說我想休息半年，拿半年假，這半年假是不收人工的，因為我有月薪的，我是不收人工，我要拿 no pay leave 半年。 TVB 覺得很大件事，為什麼一個藝員無端端要拿半年？他說理由呢，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事做？不是，我只是要養傷，我的眼有事。跟著沒多久，有個高層打電話來，大家聽過珍姐嘛，亲自打电话嚟，你做咩啊？你做咩攞半年啊？好似嗬，我只眼有事。有咩事啊？白内障，好小事啫嘛，做手术啦。你冇医生，我介绍俾你啊。我唔使，我医生好好。咁你唔做？医生话唔使做。咩医生嚟啊？你嗰、那个傻仔翻嚟啦！我有套新嘅处境喜剧俾你做啊！咁 就系 天天天晴嗰度叫做，你做唔做？他說你休息多久、啊、半年。切，我這套戲拍半年而已。好了，就開了一個條件了。他說拍半年，我禱告得回來的就說你要休息半年，你選哪樣、啊、 還要說是度身訂造給 他，他說度身訂造給我的，又是計不打自己人之後。跟著我都是答他，我禱告回來的結果說要我休息半年、啊、珍姐，我是用這件事答他的，是很平静的声气去答他。我们又损失了这个机会了，我说但是，于是我又搬了烈哥的件事出来，我说赚到全世界又怎么呢？一个人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健康，有什么益处呢？于是他就放我了，我就放了半年。 一放了他之后呢，就知道什么事了，就不断接到很多很多的 job。因為其實呢，我們請假半年呢是很大件事，我們又要供樓，跟著我呢其實已經是全時間侍奉，一會兒他講完之後我就講為什麼我會全時間侍奉。那那段時間我又全時間侍奉，他又沒有人工，那誰要供樓呢？但很感恩，他一拿到假之後突然間就收到很多，有沒有聽過大陸的廣告呢是不需要做事的，你只要俾幅相佢，簽份約就俾錢你 嘅。我一下子接咗十個，從來未試過係咁嘅。 完全 cover 曬半年 TVB 嘅人工。 有突啊！ 兼且在那半年里面不是只是讲经济收入、哦、半年我做什么呢？为什么祷告的关系要我放半年假呢？跟着有很多的报道会要我出席，而且还跟我安排了一个福音电影的拍摄，都原来要我做神的工作、啊、那我就真的觉得真是巧妙了。咁啊，於是就咁過咗嗰半年啦。咁嗰半年你嘅生活亦都係完全不成問題，我隻眼亦都係休養得好好。到而家我白內障仲喺度啊！醫生話一年之後就要做手術啦。而家整整六年啦，白內障已經，我仲喺度，我睇嘢都仲係鬆鬱蒙嘅右眼，我係靠左眼去睇嘢嘅。不過已經成為我嘅習慣。啊，神嘅祝福就係永遠你一定富足，一定係足夠，恩典係足夠我用。好啦，嗰半年之后，咁我都要翻去 TVB 噶。珍姐有冇嬲到我咧？冇。跟住就开咗另一套俾我，就叫做《谁家灶头无烟火》啦。咁亦都系我差唔多喺 TVB 里边最后嘅一套处境戏剧。跟住我就正式离开咗 TVB。跟住冇几耐之后，我就离开咗 TVB 啦。跟住我哋就搞剧团啦。咁啊，喺期间咧，我哋亦都系买咗一个新嘅物业啦。嗱，呢样嘢好紧要啊！剛才牧師跟我說這裡就很好的，有弟兄是捐出來的奉獻出來，斜對面就是 Michael Jordan 的豪宅了。哇，說到多少錢啊，這樣很重要、啊、是吧，一個豪宅國家都沒有人要、啊、我就想說一下我們那座號稱所謂香港的所謂豪宅，真的說出來笑死人，是吧，這裡的四分一都沒有就已經叫做豪宅了。當時我們买了一个新的物业，希望那时近比较近工作的地方。那么预算比我们开始大了很多，因为呢人家很多人大手一数数几个单位，我们只要一个单位，于是轮筹轮到很后面。那么跟着我经纪说、哎、我跟你拿到个单位了，不过呢你要本来想要向山的，没有、啊、向海啦、啊、你要不知三十几楼的，没有、啊、给了四十八楼你啦，又高了又向海，咁好簡單啫，即係多百零萬港紙啦，咁得嘅，都俾到嘅，但係冇呢個世界冇一個人咁傻去俾曬全部嘅錢擺曬落去嗰個物業嗰度噶嘛，咁變咗我哋覺得喂有啲錢一定唔喐得嘅，咁但係就要擺嘅，我哋都擺曬啦，我哋真係比較難供到喎，不過都冇辦法啦，都既然攞咗個單位啦，咁去做啦，咁啊好簡單啫，上會啦，俾咗個訂，俾細訂，跟住就要俾一個大訂，然後就到期就要過數啦，因為要上會啦咁。哈哈，试探又嚟啦，一个试，唔好话试探，一种试炼，信心嘅试炼又嚟啦。 其实当其实系三月中到啦，我哋落咗大订啦，咁跟住就到我一路揾三月中至到三月尾，我一路揾咗七间大嘅香港银行啦，佢都拒绝咗话借钱俾我哋。点解咧？就系因为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啊，咁咧就美国次案问题啦，咁所以就好多我哋两个都唔系有定期收入嘅人，所以就揾晒担保咧都唔肯借。咁我就4月30号一定要全部俾晒钱，如果唔系咧，我哋俾咗嘅订金咧就全部冇晒啦。咁但系问题就在于咧，我4月1号至4月30号咧就会加拿大巡迴報道，咁我去到三月尾都仲未揾到任何銀行肯借錢俾我嘅時候，咁點算咧？當其時咧，我第一時間咧，我就同佢講：你預咗我哋俾出去嘅錢咧，全部冇曬，其實係我哋嘅身家所有冇曬噶啦，咁樣。咁跟住佢以前嘅佢咧，佢就會同你離婚多次。 唔會。 邊個話要買樓噶？ 唔會，點會離婚啫？喺窗口掟你落去咪算咯。 因为当其时咧，我哋买楼嘅时候咧，系我自己一个人去签字嘅，佢要翻工，咁所以咧就俾佢怨得好紧要啦。但系竟然咧，佢个回复就系话唔紧要，有粥食粥，有饭食饭啦。我哋冇屋住嘅话，睇下住你阿妈屋企定我阿妈屋企啦。哇，呢个答案真系，我觉得系好大好大嘅恩典，好大嘅神迹啊！完全唔似佢嘅性格。 知唔知点解我咁大信心啊？我真的不信会没屋住咯，唔使咁静嘅。 因为你未试过啫。 一个人咧，你无耻就得噶啦，瞓佢阿妈屋企，食佢嘅，住佢嘅，我唔怕。你谂到呢一步，你就冇嘢惊噶啦。 咁于是咧，我临走嘅时候，我就祈祷，我同神讲：我话神啊，而家我去做你嘅工作，唔该你帮我搞掂层楼啦，咁样。 我咁講啫喎，但係我心裏面唔信嘅，我心諗我人喺香港，你都即自己都搞唔掂啦，我點樣可以飛咗個人走咗，然後可以搞得掂咧？ 佢唔會掟嚿錢俾我哋噶嘛？係 啦， 係咪？ 因為四月中咧，如果你揾唔到銀行嘅話，其實你再過一日，因為需要一啲時間，需要兩個禮拜嘅時間去銀行或者係律師樓做手續嘅。如果四月中你都揾唔到咧，每過一日都要一層樓唔知幾多個 percent 嘅手續費利息啊咁啊。咁所以咧，其實過一日我哋都唔得。咁於是乎咧，算啦，繼續做我自己嘅應該要做嘅嘢啦。咁點知四月十三號，竟然咧有一個曾經拒絕過我哋嘅銀行打電話俾我留言啦，因為時差問題。咁我打翻俾佢嘅時候咧，佢話我願意借錢俾你啦，但係咧之前係我唔願意借錢俾你嗰個咧係二厘八五利息。但是现在我愿意借钱给你呢是二厘三五利息，便宜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都不明白，你说如果不是神迹是什么？ 但是没理由的，即是那时候不批我们，因为觉得我们的入息审查不稳定，不是没有钱，他看到你银行有钱，不过他说，但是你作为艺员，你的入息是会不稳定的，所以 不 secure， 即是银行一定会这样看这些 facts 的，那 他就说不借，那但是不借不要紧，现在借好多谢你了， 平咗， 仲要平咗利息，为什么要咁咧？ 仲有一个好大嘅神迹就系，我过咗嚟个人已经过咗去加拿大啦，咁点算咧？啲手续吓，于是咧好奇妙嘅，佢喺半年以上嘅时间咧，已经接咗一个 job 咧，就系去加拿大度， 多伦多， 去多伦多度演出《死老日记》， 系差唔多大半年前接好咗嘅，嗰阵时我哋都未买楼未成，嗰阵时接好咗就要喺多伦多度演出。一場嘅啫，跟住先飛過去 Vancouver 演兩場。 而我咧就要喺 Vancouver 同埋 Toronto 兩個地方咧係巡迴報道嘅。咁於是咧，我哋係得一日時間喺多倫多咧係可以見到面嘅。於是乎，我就遙控打電話，就喺香港佢做咗好多嘅手續，跟住攞住份合約拎過嚟，跟住我又簽名，大家係交收好似握手咁樣成交咁樣。於是咧，我就收咗佢個文件咧，我就揸住個行李，四月三十號一落機即刻衝去律師樓簽咗個紙，喺佢閂門之前簽紙，一分鐘都冇過。你話呢個唔係神跡係乜嘢？ 事后我哋睇翻报纸好多个报道啦，同一个屋苑，我哋屋苑都好大型啊，同一个屋苑里边有廿几单系因为上唔到会塔庭。 所以其实我哋嘅生命里面好多好多嘅神迹发生。如果再俾多几个钟头时间，我都仲可以讲，因为咧真系我觉得即系恩典够用，唔系我哋想要啲乜嘢而。要神俾我哋啲乜嘢，而系我哋愿意接受神为我哋安排嘅一切。当我哋愿意接受嘅时候，神就俾我为我哋安排最适合嘅俾我哋。点解我会全时间侍奉咧？就喺2000年啦，2004年嘅时候有南亚海啸，大家记唔记得？咁咧我就好大嘅感触啦，我觉得。人生咧真係好無常啊！可以瞓喺個海灘度曬緊太陽，一個浪衝過嚟就已經冇咗生命。咁我餘下嘅日子有幾多唔知嘅喎？我哋以為自己七老八十啊，可以行到起碼有八十歲啊嚇。咁原來唔一定嘅。咁如果我只係得翻一個禮拜，甚至乎一日嘅時間，我係咪繼續庸庸碌碌做我而家做緊嘅工作咧？於是我好想好想去做一啲有意義嘅嘢，好想好想去服侍神。於是咧，我就人哋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啊，人哋叫我去，即係當其時我讀完書翻嚟啦，又識特技化妝，又識演戲啊咁樣。咁人哋叫我做乜我就做乜，甚至乎咧就幫一個福音機構咧，佢叫我拎袋，我又走去幫一隊樂隊去，人家去唱歌，我就拎住個袋咁樣。咁我覺得哇，好忙，忙到咧，我喺2007年嘅時候，我撞車，我自己揸住架車，好忙，好攰咁樣咧，撞一叫做點啊？喺個機場嗰度咧，好高速咁樣， 機場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咁樣咧，好高速咁撞埋牆，於是成架車哇變曬形。佢話 點解你會笑嘅？撞爛曬我。 因為我記得你話。我記得你話日本車原來都好襟嘅， 那 嗰陣時我啱啱信主嘅，但我就好唔開心。哇！你幫人哋個機構係咁做侍奉，侍奉到自己冇曬時間都唔緊要，用我啲油都唔緊要，你撞爛咗我架車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個奇蹟就跟住出現。 好奇妙嘅就係、 我架車係冇曬，我話俾你聽個情況係點，冇咗道門，擋風玻璃冇咗，梗噶啦，車頭蓋揭起曬，攣咗。整架車 total loss 的 engine 已經不用得了，條胎冇咗一個轆。好嘅，跟住 當其時咧，我撞咗車之後，我好記得我打咗幾個電話，因為跟住落嚟嗰日有幾樣嘢要做嘅，咁我打咗幾個電話，跟住報警。報完警之後咧，我就上咗十字車之後，我人咧就開始震，不斷震。我之前係唔識得驚嘅，跟住我入咗深切治療房三日，咁。我好記得咧，好笑嘅。點解會笑呢？就跟住成件事真係好笑，我覺得。個姑娘推咗個電視機入嚟，因為佢見到我眼仔碌碌，咁佢就話俾我聽：唔好意思啊，原來呢度收唔到電視嘅，因為瞓呢個房嘅人從來冇清醒過。咁原來咧，咁嗰個又冇得電視睇啦，又唔喐得啦，又唔俾我落床啦，連去廁所都要喺張牀度啦。 咁點解要你瞓三日深切治療房咧？ 因為佢話咧，你咁高速撞埋牆，醫生唔信我冇事啊。於是佢就不斷咁推我入去照呢樣照嗰樣，搞好多嘢啦。咁但係咧，真係冇事喎，淨係挫傷少少條頸嘅啫。咁好感恩就係我喺嗰幾日裡面咧，我不斷咁禱告，我問神，我話。我侍奉緊你，點解我侍奉得咁亂嘅？咁我應該點去侍奉呢？喺嗰幾日裏面，神俾個答案我。無論我祈禱，無論我睇聖經，我都不斷睇到一句説，即係不斷咧有啲有説話咧同我講。佢話其實咧，我俾你嘅恩賜就係我俾你喺你身上嘅計劃。咁我話啊，我恩賜究竟係乜咧？係做戲，定係點樣去做戲去侍奉咧？我真係唔知道。淨係化妝應該係邊一樣啦？咁於是乎咧，我出院冇幾耐咧，影音視傳打電話俾我，佢就同我訪問我關於撞車嘅嘢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啊，我哋有個 casting 啊，聽日你嚟試下，咁我哋需要一個主持人。於是咧，我就去 cast 啦。咁但係咧，你知演員咧不斷都會去好多嘅audition 啊、casting 啊咁樣嘅。咁但係嗰次咧係我人生當中咧我 cast 得最差嘅一次。點解咧？我睇嘢好慢嘅，佢睇嘢好快，好一個極端嚟嘅。咁但係佢俾咗一篇好長嘅嘢俾我睇，跟住咧俾咗兩份 form 我填。咁我填完份 form， 佢話俾五分鐘我。其實 total 俾五分鐘我填完份 form 已經得翻分零鐘，分零鐘我睇到一半咧，佢已經叫我出去了，我睇都未睇過，點樣背呢？於是乎咧，我就話我未睇完喎，佢話唔緊要啦，佢因為太多人啦，我見到行內都好多人喺度準備等緊，太多人啦，所以我哋一定要開始啦。於是我出去，我就覺得，唉，嗰次係我人生當中最差嘅一次。咁點算呢？我同神講離開個錄影廠嘅時候，我同神講，我話就算你唔俾我，都唔好俾我咁木酸啦。但係好奇妙嘅，唔夠五分鐘啊！我離開個錄影廠唔夠五分鐘，嗰、那個總幹事就打電話俾我啦。佢話我哋四個評判咧都覺得你係咁多人最好最適合嘅咁樣。咁我都好奇妙啊！佢應該未見曬啲人嘅。咁好感恩，如果我做得好好嘅呢個 audition 做得好好嘅話，我會覺得自己嘅能力。但係我做得好差而都俾我嘅時候，神好清楚咁話俾我聽，係我要你去做，係我安排你去做。於是好感恩，我而家已經做咗差唔多九年喺創世電視。以前咧，我每次做完一個節目或者喺舞台做完舞台劇啊，做完咩都好啦，我都覺得好大嘅失落感，因為唔知為乜，淨係滿足咗自己嘅表演欲。但係咧，而家咧，我係做緊神嘅工作，我係每次咧，我都覺得我喺度祝福緊人嘅。原來神要我哋做佢嘅嘢咧，唔係要你抌低曬所有嘢，要好卑微咁去做其他嘅嘢，而係。專心在神給你的恩賜上面，或者有些人去聆聽好好的，有些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好的恩賜的，我們究竟 找到自己的恩赐未呢？而这件事就正正是神给我们的计划。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祝福，好像我们舞台剧啦， 即是说又讲多又透露多少少剧透啦，即是神当初怎样去给个氹我们去踩呢？真的，神的计划来的。第一就是给个氹我们踩先，跟着你放心，一定在个氹度捞回你上来干干净净的。打沉我们两个的关系呢，就是舞台剧了。跟着令到我们分开呢，就是信仰了。就是这两样，但是令到我们开始有复合，第一步是舞台剧。 是我们以前 令到我回教会是舞台剧。 以前我们真是人家给钱我们叫我们同台演出，我们都不制的，因为减低这个摩擦嘛。我们大家对艺术这么认真都不得的。但是现在竟然可以一起搞舞台剧，一起搞剧团。 咁啊！我哋自從2010年開始，跟住我哋不斷俾我哋兩個都分別係俾香港好多唔同嘅劇團邀請去做舞台劇啦，咁樣演出好多嘅。咁啊，做做下嘅時候，我就成日發覺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成日做人哋嘅戲，我都推咗好多。有啲戲係我好中意做，佢又唔做；有啲我唔係好想做嘅嗰類嘅劇種，佢哋成日會做。不可以做自主，不如如果想自己做一些很喜欢做的戏，想表达自己想讲的信息，应该要有自己的剧团。我们在这一行业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是时候成立一个剧团了。好了，跟着问题来了，第一拿了个名字，第二个剧团我就觉得应该要用商业形式去运作的。斯文就不是这么想的。 我就觉得啊，不如搞福音剧团，我们都是想传扬福音。於是呢，現在我們不再吵架了，一有意見分歧呢，我們各自祈禱出回來呢，我們談回那個問題的時候呢，咦，大家意見一致的，很奇妙的。那我就很感覺到經過祈禱之後呢，神要我們搞一個商業劇團。我們要搞一個商業劇團，因為我們不要只是基督徒入場，我們要任何人都希望即見到我們有高水準的演出的時候呢，會不斷入場，而入場看到的就是我們要即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好感恩就是人家写剧本，可能一个团队的要写足半年的，但是我们的剧团呢，就是欧锦棠包办这所有的剧本的，两个钟头，就算是音乐剧作曲填词都是他，可以一个月搞定。他经常都跟我说是神捉住我的手写。 不是，你问，经常都是的，很多个剧本，我写了已经超过15个剧本，每一个剧你问我是怎样写，我答不回你的。是，当然我自己写，难道有人捉住我的手吗？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写到出来的。 他经常都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写了什么。 好了，那成立了这个我们叫剧道场，就是剧场里面中间有个道理在这里。这个是什么道理？来自神的道理。那我们在我们的戏里面呢，希望是传扬神的信息，但是又正所讲，讲俗一点就是说不要那么 hard sell。但如果你觉得，譬如你觉得，咦，你讲的一些东西好像都跟基督教信仰有关，哦，你有兴趣的，又不妨跟大家谈多一点，或者你自己再去留意多一点。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即不断也都是做过一些关于基督教里面一些圣人，即是天主教里面一些圣人的一些事迹啊，这样也都有写这些剧出来，在商业的舞台上面运作。很快，越做这些越多人得到祝福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观众 feedback 的，令到例如有些戏令到他们真的夫妻关系和好，男女朋友本来分开，结果第二年结婚还要回来请我们喝，因为看完套戏。亚视保家政的父母怎样受到祝福和感动，令到他们的仔和他们有沟通，这样诸如此类。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真的走这条路 是神所，我希望就是神所喜悦的。成立了剧团不出三年，我们就尝试去申请拿一个场地的驻场计划的资助。作为一个新剧团其实没什么可能，虽然我们两个人的资历很深，但是其实很难的。看我们的往绩这么短短的日子呢，是很难的。但是竟然就被我们成功拿了上环文娱中心的剧院作为驻场剧团，是连续有三年，跟着来紧都还有三年，那就是 未有结果的，但我们深信会有 的，都会有的。 但很感恩呢，我们每一个制作其实都要需要，不说你们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制作呢都需要60多万港币的一个制作。如果我们少一点这个观众呢，其实我们都 搞一兩套，我哋已經唔使再搞。但好感恩咧，每一次都有神嘅祝福喺我哋當中。我哋搞咗而家都有十幾個演出啦，都搞咗七年啦。所以你話其實我哋只要行喺神嘅道上，有一句聖經裡面咧，佢成日都講，佢話先要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一切都會加給你。呢句經文咧，真係我覺得好真實啊！如果我哋求我哋自己嘅益處，求我哋自己名或者利嘅話咧，我相信我哋好快就玩完。但係咧，好感恩，我哋越做越有，好感恩。我哋有多人俾我哋意見話唔好咁唔好咁嘅時候咧，我哋只要覺得，咦唔係，我哋覺得呢個係神嘅意思，我哋覺得神會祝福，咁樣行咧，就跌咗好多人嘅眼鏡嘅。 嗯，講咗好多好多，最後都係 round up， 都係用翻嗰一句啦。呢句真係一支我哋人生裏邊嘅永遠隨伴住喺身旁邊嘅強心針嚟。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并 不 加 上 忧 虑。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非常多谢我咁同夫妇俾我哋嘅分享。我都可以接住呢個嘅，即係見證講少少自己嘅見證嘅。我1988年大學畢業，讀財務金融。咁咧就畢業之後咧就去咗Citibank 嗰度做。咁點解我會做咗牧師嘅咧？係因為1989年嘅北京嘅民運，見到一班熱血嘅青年，佢哋即係無條件嘅去付出佢自己嘅生命。咁所以我就再去想一下，即神怎样去用我这个生命呢？因为在读大学的时候都已经在不断去想着神会不会呼召我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一直呢是很大的挣扎，到我跟神讲的话，如果你要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我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清楚我才会做的。所以呢去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未有这个的确据，所以我就继续向着我这个的即是搵钱的那个路向里面来到去进发，直至到即是1989年的时候，即是神又即是给我有一些在生命上面的一些思想。所以在那年的暑假，在夏令会的当中，神他亲自跟我说他要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所以呢在1989年就我就整个的即是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改变，一直去到现在已经28年的时间。但是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即是从我在香港，在波士顿，又回香港，又回到来芝加哥的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和师母都可以印证，就是即神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在今天这个的崇拜的里面，我们邀请了欧锦棠夫妇的分享，所以我都知道呢，我是会用一个很短的信息来对他做一个回应。见到一对的香港艺人在一个这么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他们有信心的功课，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侍奉。所以我就只是想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3节。那一节的经文呢，就是这样讲的。这个呢是从第二节开始读，都已经可以，这一章已经读完了。就是保罗呢，他去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去称赞这一间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称赞他们什么呢？是有三样东西的。是称赞什么呢？他就说，我不住的去纪念你们，哪三样东西啊？第一，因信心所作的功夫；第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就是称赞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侍奉生命。 帖撒罗尼加是一个希腊的将军的太太的名字的，就是在希腊这个将军他占据了帖撒罗尼加城的时候，就用他自己的太太的名字帖撒罗尼加就改了成为这个城的名字。保罗他在第二次的宣教的时候，马其顿的呼声，他去了欧洲，帖撒罗尼加是保罗他在欧洲第二所建立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加的教会。他建立这间教会只是几个礼拜的时间，是因为很多人的反对的迫害，保罗没有办法可以停留在帖撒罗尼加教会再长一点的时间去牧养他们，去坚固他们的信心，他就要离开了。他去到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他还很挂住他这个的初生的 BB 帖撒罗尼加教会，他就收到这间教会的一些的书信，了解到这间的教会的情况，他心里面非常的安慰，所以他就写信给帖撒罗尼加去鼓励他们，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什么保罗的心里面这么安慰呢？是因为见到他们有侍奉的生命的见证。我都希望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好像帖撒罗尼加的教会，他们的弟兄姊妹那种侍奉的生命，他们那种侍奉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有信心所做的功夫。你下去最尾那个的 PowerPoint 呢就看到了，他们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在原文圣经里面呢，那个的重点是在那个的信心、爱心和盼望那里，不是只是说你做了什么，不是说你受了什么的劳苦，而是你所做这些的事是因为信心出来的。刚才我们听到有些信心的果效，不是说你做得多么辛苦，流了多少个汗，你这个工作是因为你爱心而做出来的。你不要说我有多么坚忍，我有多么耐性去做这件事，是因为你有这份的 hope 盼望，所以你能够可以去侍奉得到。是信心，那个信心的工作不是我们的 confident， 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 confident 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一个 faith。 那个 faith 就是因为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了这个的救赎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有这份的恩典，这份的信心，所以我可以去侍奉。爱心的劳苦，如果你要讲爱心的话，是一定是劳苦的。你问下爹哋妈咪就知道了，是不是？你爱不爱锡你自己的仔女啊？爱锡，在你爱锡你自己的仔女的过程里面，你是不是很开心呢？都开心的，但是你付出的劳苦是多过你所 enjoy 得到的。有的时候当我们说我 我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爱心的服侍，那你就帮手不烦啦，你帮手即是担凳啦，帮手整这样东西啦，这个是一个爱心的服侍。但是你不要想着有爱心的服侍就会可以很轻松很开心，不是的，人手是劳苦的。是因为你有这份的爱心，你就不会觉得那些劳苦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盼望，盼望的忍耐，我怎样可以每年都做同样的事？我怎样可以今次我 帮手带了查经，下一个月我又可以继续去帮手带查经。今年去了多伦多，明年又去了纽约，为什么我每年都可以去为神做了这些工作？我可以得到什么？是不是真的有人可以因为我所做的事而去得到帮助的呢？那种的盼望是来自于这份的信仰，是来自于神给我去看到我们在短短这个的人短短这个的即是几十年的光阴在地上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人生我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的境地的里面，而是我继续是有上帝他自己的恩典在来世和今生有这份的应许。所以我们讲到教会的侍奉，讲到侍奉的生命，让我们都可以记得回保罗给我们这三种的情操，其实不是新东西来的。如果你心水清的话，保罗他在新约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信望爱的，有信有望有爱，无论哪一样大一点，哪一样重要一点，我们要去侍奉神，我们要去有 faith， 我们要有 love， 我们要有 hope， 是因为这三样东西进入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形成了一股的动力，那个动力令到我可以侍奉到，就算在各样的困难当中，我仍然可以向前去迈进。如果你想要参与侍奉，怎样去装备你，现在你可以自己装备自己，你为你自己去领受到有足够的信心，你为你自己有足够的爱心，你为你自己对耶稣基督的恩典有足够的盼望，是因为这几样东西，来到这个礼拜我们的耶稣爱之城的短宣，我们有盼望了。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教会我们未来的方向，无论我们要继续的在这里的侍奉，我们要直堂，无论我们参与在什么侍奉的当中，是因为信望爱成为了我们侍奉生命的一股的动力。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我们真是在一个不